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海神头箍中间，菱形宝石亮了起来，它的闪亮就像是点燃了唐三那来自大海的力量一般。海神三叉戟上的海神之心，以及海神胸铠上那枚拥有着漩涡能量的宝石，也在同一时刻亮了起来。当唐三将那海神三叉戟高举过头顶，这三颗宝石的光芒就在空中连成了一条直线。汹涌澎湃的蓝色光芒以他的身体为中心，快速地凝聚成一个直径超过百米的巨大蓝色漩涡，冲天而起。先前还是阳光明媚的天空顿时变得昏暗起来，肉眼可见，大片大片的乌云在嘉陵关上凝聚，空气也随之变得充满了压迫力。大滴大滴的雨从天而降，刚开始的时候只有零星，很快就化为了一场倾盆大雨，轰轰然冲击在嘉陵关内。正所谓水火无情，碧灵蛇皇毒虽然强烈，但是在这倾盆大雨之下，绿色的雾气立刻就淡化了下来，渐渐地在雨水中消失，一层蓝蒙蒙的光芒从天而降，笼罩了整座嘉陵关。 嘉陵关武魂帝国所属，就地投降可免除一死，负隅顽抗杀无赦，试图逃遁杀无赦。 没有人会怀疑唐三的话。这个时候嘉陵关内尚未逃离的武魂帝国将士，再也没有谁能出得了关。蓝色的水幕接替了另一边的城墙，将他们的出路完全封死。至于天斗帝国大军这边，先前的剧毒带来了太大的恐慌，谁又敢朝这边接近？更何况武魂帝国的人出了嘉陵关又能怎样？外面是天斗帝国的百万雄师。说完这句话之后，唐三手中的海神三叉戟向下一指，倾盆大雨冲刷着那些剧毒，并没有朝着嘉陵关守军退缩的方向流去，而是朝着城外的护城河流了出来。在这个时候，唐三如果想要全歼守军，并且不伤到外面的天斗帝国大军，那是再容易不过了。他只要将这些雨水引到守军之中，那么嘉陵关就真的成了一座死城。碧灵蛇皇毒确实可怕，任何生物中毒身亡后，他们的身体都会变成剧毒，就连骨骼都会被腐蚀得分毫不剩。这场大雨冲刷下来，竟然连一具尸体都没有出现。在海神之力的指引下，雨水将嘉陵关城墙附近每一个角落都冲刷干净。当然，这些冲刷了剧毒之后聚集在护城河内的河水也充满了碧灵蛇皇毒。眼看着雨水冲刷已经差不多了，唐三左手再次一挥，一道蓝光冲天而起，顿时乌云被蓝光冲开了一道缝隙，一缕阳光重新普照大地，而且缝隙正在几何倍数地扩大着。温暖的阳光重新降临在双方将士们身上，而冲刷城内的河水也没有一滴外露，正好填满了那条宽阔深邃的护城河。碧绿色的河水令人望而生畏，这里已经变成了一条死亡之河。唐三的行动当然不会就此终止，海神三叉戟上光芒再放，顿时护城河水如同一个巨大的浪涛般冲天而起，就像是银河倒卷一般直奔空中的唐三冲去。庞大的水流围绕着唐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圆环，在整个护城河内连一滴水都没有留下，所有的毒素都被这些雨水带到了空中。在阳光的照耀下，一条巨大的水带围绕着唐三的身体旋转着。这奇异的一幕令下面的双方将士都看得呆了。神迹，这毫无疑问是神迹。伴随着剧烈的旋转，一丝丝蓝色的水汽开始从这条水带中剥离，那都是纯净的水元素，化为纷飞细雨播撒大地。而那水带中的绿色却是越来越深，从开始的青碧渐渐变成了如同墨玉一般的颜色，这就是那带走了成千上万生命的碧鳞蛇毒浓缩。当水带缩小千倍，已经完全变成墨汁的颜色时，唐三抬起左手，在海神三叉戟戟刃上轻弹一记，清脆的铿锵声传遍战场的每一个角落，一点金色的火星激起，直接飞入那墨汁剧毒之中。轰的一声，黑色的墨汁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环，在海神三叉戟的引导之下朝着高空飞去。 所有的剧毒在那剧烈的燃烧中悄然消散。 得救了！ 得救了！ 是个救命！ 救命！救命！救命！ 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欢呼的，天斗帝国大军也像是被那一点火星点燃了一般，欢呼雀跃沸腾之声响彻平原。同样欢呼的声音竟然也从嘉陵关内响起，嘉陵关的将士，甚至是武魂殿尚未逃出去的残存魂师们，他们也因为那剧毒的消失而欢呼。他们大多是普通人，并不是武魂殿的狂热信徒，他们没有那么执着的信仰，生命对他们才是最为可贵的。对于唐三先前说过的话，他们深信不疑。那是神呢，神还会欺骗他们吗？和这样的神战斗，那不是自己找死吗？尽管千仞雪也是神，他在武魂帝国将士心中留下的印象还太过短暂。正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当他落败的那一刻，他在这些将士心中就已经跌下神位。而凭借海神神力将那碧鳞蛇皇剧毒驱散于无形的唐三，却是深深地烙印在了他们心中。此时此刻，他们又怎么可能还有一丝战斗力呢？当啷一声，第一件兵器扔在地上，同样的声音如同雨后春笋一般飞快地传播开。武魂帝国的士兵们开始纷纷放下他们手中的武器，跪倒在地，投降之声此起彼伏地响起。唐三满意地点了点头，看向天斗帝国大军： 陛下，嘉陵关就交给您了，我要去追杀千仞雪，彻底拔除武魂帝国最后的希望。 恭送老师，我在嘉陵关中恭候您的好消息。 面对唐三，他甚至没有自称为朕。曾几何时，这老师二字从他口中叫出还有些艰难，更多的是为了拉拢唐三。可此时此刻，当他再叫出这老师二字时，只是无尽的荣耀感。以神为师，就算他作为帝王，也是最高的荣耀。蓝色的光芒如同流星一般，带着绚丽的尾焰消失不见，直到唐三的身体消失接近十次呼吸的功夫，那光芒才渐渐散去。雪崩脸上流露着前所未有的光彩，天子见前旨， 传朕命令，挺进嘉陵关，遵海神大人谕旨，投降者一律免死，敢于反抗者杀无赦。入关。 伴随着雪崩的命令，早已蓄势待发的天斗帝国大军迈开胜利的步伐，一步一个脚印冲向嘉陵关。这场战争以天斗帝国完胜而告终。唐三处理完碧鳞蛇皇剧毒之后，立刻按照神念的指引朝着千仞雪逃离的方向追去。刚才他处理剧毒耗费了很长时间，虽然千仞雪已是身受重创，实力更是时不足一，但有这么长的时间也足够他逃出很长的距离了。唐三可不希望再给武魂帝国任何机会， 一旦让千仞雪实力恢复，依旧是个大麻烦，毕竟他是神级强者，如果他不再坚持自己那份信念，以骚扰的方式面对天斗帝国大军，将会成为巨大的威胁，必须要趁着现在这个机会彻底将这个威胁扫除，这场战争才算是真正的获得了胜利，武魂帝国也将失去着最后的火种。 返回武魂城的比比东已经不被唐三放在眼中，很快唐三就看到了如同丧家之犬一般逃出嘉陵关的武魂帝国部分将士，这些都是在第一时间逃出嘉陵关的，他们尚未跑远。实际上能够逃出来的人还不到嘉陵关守军总数的五分之一，魂师数量更是少得可怜，最多也不超过2000人。可是就在唐三追击武魂帝国仓皇逃窜的这些军士时，他的脸色却变得难看起来。就在这一刻，他突然失去了对千仞雪的感应，这样的情况是唐三怎么也想不到的。他有些不信邪的立刻加强自己的神念搜索，庞大的海神神念从海神头箍上那枚宝石中散发而出，呈扇形进行无缝隙的寻觅。可是事与愿违，他能够感受到每一名武魂帝国逃走将士的气息，可就偏偏失去了千仞雪的踪迹，同时失去的还有和千仞雪一起逃走的五名强者。如果说千仞雪失去踪迹还有些道理，有可能是他对自身神念有什么特殊的控制能力，但那几个封号斗罗就不应该扫描不到了。唐三心中不禁有种放虎归山的感觉， 他当然不会就此放弃，全速展开身形，神念更是进行大范围搜索，整个人开始在千里之内快速地搜寻着千仞雪的踪迹。至于那些逃出嘉陵关的武魂帝国士兵，唐三自然不会对他们怎么样。这场战争在唐三心中已经结束了，他只是不希望千仞雪未来会成为天斗帝国的麻烦而已。唐三的搜寻持续了整整一个时辰，一个时辰的时间对于一个神来说已经相当漫长了。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唐三知道自己恐怕是不可能找到千仞雪了。带着有些郁闷的心情，他重新返回到嘉陵关要塞之中。 不论如何，今日大胜之后，武魂帝国已经失去了根本防御之地，接下来的战争将简单许多。如果千仞雪还想让武魂帝国有什么机会的话，在接下来的战争之中必然还会出现，我能够击败他一次就能击败他第二次。 当唐三回到嘉陵关时，天斗帝国大军已经完全接管了这座武魂帝国最重要的要塞。嘉陵关的确是一座雄关，百万大军进入要塞却依旧没有任何拥挤的感觉。武魂帝国头像的士兵和魂师都暂时被看管起来，收掉了武器。按照唐三当初所承诺的，投降者都留下了性命，少量敢于反抗的也直接被天斗帝国大军淹没。整个嘉陵关已经成为了天斗帝国的一部分，欢呼雀跃之声此起彼伏。哪怕是最普通的士兵也知道，虽然他们只是攻陷了一座武魂帝国的要塞，但这却代表着这场战争即将结束。为了避免将士们的过分激动和热情，唐三在入关之前就悄悄收回了自己的海神神装，换了一身普通的衣服进入要塞。凭借着神念的指引，他直接找到了嘉陵关内的元帅府。此时天斗帝国大军重要的将领以及魂师这边的强者们都聚集在这里。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